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8月16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提提大家啦！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我哋今日咧星期三，咁我哋6点钟咧就6点半钟咧，我哋今日将会有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环节嘅，咁啊继续玩下游戏啦。 咁就 因为上个星期个大对决都几 high 啊， 几有 feel 啊， 几有 feel 嘅 嗰啲歌手拣咧，唔知系咪又咁啱嗰一两日讲开啲K 房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突然就脑里边掉翻晒啲 K 歌出嚟，咁觉得有啲意犹未尽啊， 咁啊继续啦，系啊，咁可以留意住六点半，咁啊5点半同埋6点半何斌都会各自又系播啲派台作品俾大家听下，咁啦， 系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就系、是，即系我深信大家喺呢段时间咧，即系开始啲天气稳定翻啲咧，都会做下运动 keep 下啦，咁样个人，咁但系咧，我想讲嘅一样就系近期喺我屋企发生嘅有趣事情，就系我觉得劝诫好多我朋友噶，就系、是。即系自己做运动还做运动，有一啲资料咧，有一啲事情咧，真系唔好自己立乱上网去查。即系有啲乜嘢问题发生嘅时候，问翻啲专业人士嘅意见会比较好啲。点解会咁讲咧？就系话说，就系我老婆最近就跑翻步啦，咁样即系收工之后，因为佢有一段时间都冇跑啦，咁佢所以最近即系收咗工，咁见啊天色唔错，咁不如跑下步，即系。等個人唔好懶落嚟啦， 喐下 喐下啦，喐下啦，即係 keep 下 fit 啦，咁樣即係對自己嘅身體都好啦，咁樣。咁跟住於是乎佢係每日開始跑翻步啦，跑咗幾日，跑咗2日咁樣。跟住有一日佢同我講話，死啦！我牙痛啊，你可唔可以幫我book 牙醫啊？咁樣 跑步。跟住牙痛 都未关事嘅，都未关事嘅，系啦、啊。当时咧，佢就以为佢就话，因为曾经佢上次睇牙，咁佢个牙医咧就同佢讲，你有一只智慧齿要小心啲、哦，因为佢有机会如果你刷得唔够好，或者可能佢发炎或者咩嘅话咧，会容易引起蛀牙嘅问题。咁所以你自己睇住啦，咁啊尽量 keep 到就 keep 啦，就唔使剥啦。如果真系唔得咧，就要翻嚟剥噶啦咁样。咁佢就谂起呢一个牙医嘅劝告，咁佢好紧张啦。咁佢就话啊，你 book 定牙医，我可能要剥只牙啦咁样。咁于是乎第二日佢翻到嚟再同我讲，佢跑完步再翻嚟同我讲，佢话死啦！今日咧，我只牙咧冇咁痛啦，唔知点解 咁样。咁咪好咯，冇事啦。 系啦，咁我又咁几好啊，唔痛咪冇嘢咯。咁即系唔系蛀牙啦，系咪先？即系你蛀牙冇理由痛一日唔痛一日咁样噶嘛，你应该持续会痛，同埋你会发现可以肿肿地咁样噶嘛。咁但系佢就话但系咧因为我唔知点解会痛，所以我就上网即系。尋求下網絡嘅大神嘅一啲即係知識啦、啲資訊啦、咁啊 Google 啦咁樣，咁啊跟住佢話佢發現咧有一啲嘅文章就講話有一啲人咧跑步之後咧係會牙痛噶，咁我就好好奇咯嚇、啊，我冇聽過係咩？ 係咪跑咧個口冇用力啊？跟住咁喺度蹬下蹬下撞下撞下， 係啦係咪你個牙膠鬆鬆地啊？ 跟住跑得滯， 撞到自己隻牙痛，你唔知啊？ 嗰啲極冇科學根據嗰啲諗法 係啦。咁但係跟住佢又真係 send 咗篇嗰啲文章嗱。首先我要先戴個頭盔先嘅，有好多時候呢啲文章你上網站睇，你真係唔知道佢嘅資訊係啱。 啱定唔啱嘅，你要有一个自己嘅判断，或者问一啲专家。咁但系佢就即系总之佢好紧张啦 ，send 咗个判send 咗个文章就话唔系啊，你睇下篇文，佢话咧跑完步点解会牙痛咧？啲人话系因为嗰、个牙髓腔啊，即系急速充血啊，所以压迫到啲神经就会痛。又或者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你跑步嘅时候个牙龈缺氧啊。啲氧氣俾血液輸送曬去其他部分，咁所以就會牙痛啦咁樣。 嗰個咩牙盤腔啊咩啊？ 係啦， 你問佢知唔知咩嚟？ 知咩嚟嘅？即係太即係呢啲真係太醫學嘅。好老實講，我自己本身即係對於牙醫呢方面，我真係冇乜研究咁。咁我聽完咁我唔緊要啦。咁總之你揾到個原因，咁而家冇痛咁就得啦，係咪先？咁你繼續再跑完，真係再痛，我哋再睇下點解決啦咁樣。咁跟住，然後於是者佢又繼續跑步啦。咁跟住有一日，佢就翻到嚟話：，唉，真係全身都好痛啦，跑完步。咁我就真係笑下佢啦，諗住搞下氣氛啦。我話：你梗係全身都痛啦，人哋跑步咧就淨係腳痛啊、手痛啫，呢啲肌肉酸痛嘅啫。你連隻牙都痛埋，咁梗係全身都痛啦。 你真係做足曬全身嘅運動啦、 啊！你真係 literally 嘅全身 痛、啊。有冇眼皮底痛啊？ 係啦係啦，即係有冇額頭痛添啊？即係有時。跑完步可能个额头会痛咁样都唔出奇噶嘛，咁佢系嬲地啦，咁样觉得我笑佢啦，咁跟住佢又走去 search， 佢真系觉得好唔妥当，佢话佢咁耐以嚟跑咁多年步，佢都冇试过跑完步会牙痛，佢觉得都系有啲嘢嘅，即系佢都系觉得有啲问题嘅，咁于是乎佢又继续网上去寻求一啲嘅意见啦， 都未睇医生嘅， 佢就觉得佢觉得上网会揾到啲答案，咁佢就上网继续揾啦，跟住佢又再 send 一篇文章，就话俾我听啦，佢话唔系啊，真系唔对路啊，上网咧啲人话我好怕听到呢句说话，佢话上网咧啲人话咧如果跑步或者运动之后牙痛咧，你要小心有患上冠心病。 嗯， 跟住我话系唔系噶？ 嗯， 系咪真噶？我话 佢有冇逻辑？即系背后嗰、那个mechanism 系点噶？ 嗱，嗰篇文咧系好长下嘅。咁总之咧，佢嗰个讲法就系话有研究显示约 30% 嗱。我以上讲嘅嘢唔一定系真噶，我先讲戴花头盔。 我系好奇下佢究竟呢篇 网 上边啲人 讲嘅呢个新闻报道，佢就话有研究显示约 30% 有高龄冠心病患者嘅表现咧，系包括有机会系上腹痛啦、左肩痛啦、头痛啦，甚至乎系咽喉痛啦、牙痛啦、耳痛等等唔典型嘅症状。咁我话。咁冇嘢驚啊！你唔係 高齡 冠心病 跟住但係 患者嘛？ 佢而家呢個狀況係喺佢跑步之後出現。係 啦，咁 佢呢個冇講係跑步之後嘛，因為 冇嘅冇嘅冇強調嘅，佢淨係話高齡冠心病其中一個嘅可能會發生嘅事情就係會牙痛啦咁樣。 我成日覺得嗱，應該咁樣講嘅，一啲唔同嘅病咧嘅症狀咧，即係可能有啲好類近嘅，即係有啲即系你牙可以好多，你可以蛀牙，可以高龄冠心病好多噶嘛，所以通常永远，但我哋好容易聚焦咗喺啲最严重嘅嘢啊！你觉唔觉？ 我明啊， 即系譬如我牙痛，我揾咗假设，佢话可能有十个可能性都会牙痛嘅，咁即 系 有十种嘅疾病个症状都会系牙痛啦。好自然咧，你就会去咗睇嗰啲九级或者十级严重嗰啲嘅。 系啊，冇错。系啦，同埋通常咧上网 search 嘢一个弊病都系咁嘅，通常佢都唔会讲啲即系你最 search 系啊，你系一 search 就会 search 到啲最严重嘅嘢，因为你系最严重嘅 result 咧，啲人先会抢，即系衰啲咁讲就系抢到个眼球，佢会。擔心自己喺呢個狀況，從而會睇多咗呢一啲相關嘅文章。咁多人睇咗嗰啲相關嘅文章，佢自然喺嗰個排行上面，即係搜尋嗰個排行上面，佢會推高咗噶嘛。咁你咪容易 search 到一啲嚴重後果嘅事情咯，咁樣咁就。自不然就會有一種叫做自己嚇自己嘅情況出現啦，咁樣。 係因為我之前試過有一次又係咁樣自己嚇自己噶，只腳咧個腳係咪叫腳踭啊？ 脚踭 后面系嗰、那个位咧，条筋拉住好痛痛痛，我行唔到。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哦、 有一排， 我记得。 嗰阵时我真系唔知咩事，我系连去，我有嗰次真系太痛咧，又留夜去咗急症度睇。咁但系因为普通科佢唔系专科睇即系脚部嗰啲，我讲咗其实哪怕即使佢系普通科都好啦，咁医生佢正常第一下都会问你 即係時間、日期、地點，幾時開始痛，之前有冇做過啲乜嘢？因為佢都要，佢唔可以淨係睇你腳痛，佢要睇你中間做過啲乜嘢，睇下有咩可能性導致隻腳唔舒服噶嘛。咁呢個就係你上網睇資料，可能未必可以揾到，因為你唔可以講到你自己嘅狀況，輸入個表格，然後佢根據你嘅狀況去判斷你呢個痛症咁樣咯。 係。 咁其實嗰次我去完之後，個醫生都解答唔到我 點解 嘅。咁跟住咪自己又驚囉，咁即係又上網睇㗎，又話唔知咩後面唔知嗰啲筋腱唔知啲咩發炎啊，又話可能唔知咩斷咗啲乜嘢啊，好多因素啦。咁但係我自己心裏面都會覺得，如果真係斷咗應該未去到，應該行唔到路，嗰種痛應該唔同㗎啦。你唯有自己調節啦。咁嗰次就係因為未必求醫可以搵到個答案。 OK。 咁最後我自己得出嘅結論就應該係嗰段時間啲好多嘢加埋㗎，我覺得譬如你休息啊，跟住咁啱著 係咪對鞋啊？ 係啦，對鞋嗰對係新著嘅鞋嚟嘅，嗰啲布鞋，咁、 哦、 可能佢嗰個 承托力唔好， 承托力唔夠，咁我自己不嬲只腳有高弓足嘅咁，咁、 哦 okay、 所以係一個複合嘅。嘅可能因素令到隻腳痛，咁幸運地而家就冇事啦咁。但嗰陣時一上網睇，我係好驚，嗰種驚係話，哇隻腳唔知咩發炎啊！如果唔處理好，以後做唔到運動啊，係啊，即係做手術啊。 一睇呢啲好驚。 如果你唔處理佢咧，就之後可能會行動上會有影響，未必做到運動啊。 嗯嗯 可能有啲唔知咩撕裂咗啊咁。你一見到呢字你就驚噶啦。 同埋咧，我發現呢個狀況咧，尤其會出現喺我哋呢啲開始個年紀咧增長啦，三十幾、四十。所以開始會關心自己一啲亞健康問題嘅人咧，你就會周不時可能好少嘢嘅啫，無啦啦今日眼眉條，你就走去 search 點解右眼會眼眉條咧？原來右眼眼眉條係唔知邊度有唔舒服，所以你眼眉條，跟住你就會自己嚇自己咁樣樣。呢個係我覺得唔好啊，嚇太多自己可能真係冇病都嚇到自己有病嘅。 係啊，雖然我都明白咧，有好多痛症你係好難即係揾到個答案啦。咁、但係。嗰即系唔好乱上网睇，都系嗰句，成日都讲噶。 系， 因为个重点系你自己吓自己 啊。系啊， 系啊，你越揾越多噶。 同埋唔好立乱去你可以同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分享，但系你唔好立乱问佢哋攞一啲意见，然后听咗咯。即系好兴噶嘛，唉死啦，我手踭痛啊咁样，跟住可能身边总会有个 friend 话吓。咁大件事啊！我上个礼拜啊都有个 friend 手踭痛啊，之后啊医生照完之后话佢唔知点点点点点，跟住你又惊一餐噶啦。 冇啦，系啊，即系呢啲比较可以叫做咩啊？感受到直接啲嘅痛症呢啲就揾医生求助， 系专业 人士去攞意见咯。不过有一啲痛症咧就唔系咁容易去解决到嘅，特别嗰啲咧无以名状的痛。呢时候咧，听歌感受嗰个情绪，一齐跌入个漩涡度，又治疗自己。 头皮里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满，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终于心软。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而某种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劝，我为何抱怨？只怨念在前着，再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

圈，你两眼我一早看穿，给我用此生眷恋，世界有你冬天也温暖。我是你，我是你， You don't know how lovely you are。 我是你，我是你， You don't know how lovely you are。 一首波性，你知我就系中意听呢啲啦。刘志伟 ，Machavi。

随意中，明天的不来信我，随心编写进程我，跟我的脉搏星座，无需的限又容了么？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而且半个智能的我，与理想单结连。我随意痛，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如追逼很有人了望，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可过，无穷潜质的一个，这半个智能的我，我有我尽情犯错，有我差解经过，抱歉的俗人像我没有办法出色太多，草草你就能办妥，临危时动脑就可、哦、应付过到马上轻可、哦哦哦哦、随意痛，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如追逼很有人了望，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随即换个智能的我。 听啲专业派台歌，歌名叫《时间管理大师》啊。身边同啲朋友倾开做嘢嘅时候，佢哋有时都会话系啊，赚好多钱啊，但系每日追 deadline， 不断要跑数，其实真系好攰嘅。反而是我呢啲做自己中意嘢嘅人。 车内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储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一片， 记在生一片， 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 Yeah. 普通的拥有各种大志，普通的超脱，我很乐意。普通的种出细小灵感，刺穿痛。手冠军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事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 觅周卓妍嘅超级普通人。有时你做紧嘅嘢，以为自己冇乜特别，啲兴趣冇特别咧，喺人哋眼中可能系已经好特别噶啦。 音乐忽略好好的听，错过五次留白变调，生活忽略好好的过，过了半世太可笑。身影掩盖到罪，人全无独处的空间了，碰上太多做作变脸，难颜嘲笑。想哭却抑压着，灵魂麻木自枯掉，等不痛不痒或变疯了。安静听内心怎呼叫那伤患，跟你上时间，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想象我那神日化，腾空洒费怎算偷懒。崩坏丑陋不想考究，擦下世界宁愿退后，一再招就不可补救，胶原镜退减污垢，呼吸放轻放慢，灵魂宁静里感受，只得我跟我就已足够，身体在感觉这宇宙，闭起眼睛当小休，思想意识满空插翼，愿飞出星山。心怎呼叫呐喊？ 忧虑及我去分担， 伤感会冲淡。 听个 Frankie 叶燕婷嘅懒散。 晚星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透，仍然不够。若性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同话梦境，我不愿期待。

上一重大气垫波，谁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继续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骚动音乐，今日有我哋嘅期间限定环节啊，奔波 back to back 咧，继续去玩呢一个歌接歌嘅游戏。 冇错，每人一首歌，我哋就会有个故事，就会啊，即系延续落去咁样样啦。 冇错，今日咧就深信个挑战系嗰、那个难度，我觉得要加重啦。即系之前我觉得太容易啊，即系嗰个故事嘅脉络太容易走咧，咁好容易谂啊，我觉得。唔够挑战性咯，即系我觉得 你输过都唔够。 以我哋嘅水平，因为我哋冇讲输唔输嘅，即系我哋呢啲做朋友噶，系咪先？冇输赢噶，冇输赢。 睇输赢嗰啲人就系输过嗰啲，接受唔到自己嘅嗰啲人咧系最 系啊。咁啊，但系今日我觉得难度系要调高啲嘅，所以我开个头都会开得难啲嘅。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 嚟噶啦！今日我哋嚟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有一日夜晚，小明喺条街度见到小美，佢问：点解你会喺度噶？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亲我，小美话：或者熄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点解我唔可以喺度啊？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蒙住这双眼，令黑夜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抛弃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才走开熟悉的相公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如果将香烟点给我代表心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会被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熟悉的想等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伤害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放弃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来走开熟悉的相公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嫌弃你想再会被丢低想反悔谁叫我人代薄才配熟悉的相公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如何不后悔 听紧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小明和小美讲冇啊夜晚攰攰地又瞓唔着，出嚟散下步啫嘛，唔得嘅咩？条路你行晒噶，你有冇兴趣同我一齐散步啊？咁 青山散步，随地拜访村九堡那件万丈新装，仍然想给你一看。

街边太多人与车，繁华闹市人醉夜，害怕下班等很久，怀念很久也不够。 大家好，红出立弥敦道，小明听到小美咁决绝咁样去拒绝佢，佢笑笑口同小美讲 ：Come on, May， 唔使拒绝得我咁快嘅。你唔中意行路唔紧要噶，不如我哋搭船过海，坐电车，悠悠闲闲都几好啊。 一卡卡叮叮车载满了人和人擦过老市区，星街中看见你，天天都带本小说，同样搭上车去。彼此间不熟悉，发觉你送到门看到了禁足，一丝丝透过了玻璃窗，雨水打进凝望你眼光里。 薛凯琪的叮叮车，有了很 urban 的氛围，坐着叮叮车望着街景，你当然以为小明和小美会很浪漫地一路搭车，跟着之后可能去串场喝杯嘢，还是小明会送小美回家。Sorry， 一开始都话呢两个人嘅相处系好跳脱噶嘛。小明呢个时候问咗小美一个问题，佢话其实咧我系住新界嘅，叮叮车有一种慢游行喺里边，但你觉得叮叮慢啲定系轻铁慢啲咧？ 爸带我去嬉戏，市中心类似欧美，能奏乐水花歌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算意经济。窗边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长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些光阴里，每站亦是有我。